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22日，国泰裁减约8500人，包括5000多名香港员工。 国泰港龙停运，运房局指必须交还航权，不能自行转让。 本港新增8宗新冠病毒个案，7宗输入，国宝之家群组再多1宗确诊。 美国将6家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0月22日嚟到8:10啊，喺千禧年代咧，继续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嘅各位听众观众。外面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4%啊。今日見到各大報章的頭版都是講緊有關於國泰的事，見到國泰其實都是否裁員，報章都講了幾天了。昨天就正式公布一個大規模的重組計劃，就說會削減大約8500個職位，佔了集團的總數的24%，四分一左右，亦都當中包括是裁走了大約5000個駐港員工，被形容為歷來是最大規模的裁員行動。其中大家就最关注了他旗下的一个品牌国泰港龙航空，也是即日停止营运，结束了35年这个的历史的这个品牌。2000多个的员工是受到影响的。被裁的员工就最多是拿到是获发额外1个月的代通资金，有遣散费，有早前无薪假的人工，刚才也都讲到有额外1个月的补偿金。除了裁员之外，留下的都要签一些新的合约，一些新的条款等等的。国泰方面就说裁员是他们感到是心痛，感到傷感，但就說如果是不做一個根本性的重組呢，是沒有辦法去營運的，說今次的變動呢每個月可以減到5億的現金開支的。你又怎麼看呢？對於這件事怎麼看呢？這麼大規模的裁員，對於港龍這個品牌都相當有歷史，現在要停止營運，你怎麼看呢？對於整個航空業的前景，一班航空公司的員工都是即現在要失業了，要裁員了，你又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7-2-3-1-1 1-7-2-3-1-1。電話旁邊請來一位嘉賓，有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梁佩雲。早晨。 早晨， 梁佩雲。都想問一下，作為即工會見到港龍今次在這個裁減裁員的規模入面，是所有員工都受到這麼大規模的影響，你自己怎麼看？ 咁當然我們對於國泰集團作出這個決定是很不認同，亦都很遺憾的。咁因為其實我哋港龍航空其實有35年嘅歷史，其實都係香港嘅重大嘅資產嚟嘅。其實國泰集團喺呢個時候，仲要將成個港龍嘅品牌一刀切，其實都係個好大嘅損失，亦都違背咗之前對員工嘅承諾啦。因為佢話由頭到尾裁員都係一個最後手段，同埋一個不即係盡量都是不會做這個行為的，但突然間有決定我們都很難接受。 幅度是不是都是比想像中大，就是要整個品牌停，所有員工受到影響，這個幅度是不是之前沒有想過是這樣？ 因為他們由始至終都沒有給一個方向，或者沒有給一些資料我們，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狀況下而作出的。他們员工当然没有心理准备了，是的。 点睇今次即系可以话系港龙系一个比较大嘅牺牲嘅部分啦。因为虽然国泰都有减，但系港龙就成个系唔见咗嘅。点睇其实整个集团对于港龙嗰个睇法咧？ 咁当然呢一个真系一个 是真的太突然的这个决定。 嗯， 其实呢国泰在这个疫情这么艰难的情况下直接呢就舍弃了港龙。 嗯， 也都出来了一个这么优秀的香港的品牌。 嗯， 那这一种拆东补西的方法就即是自保啦，国泰自己自保。 嗯， 其实呢不单止没有尽力保护，其实同属国泰集团旗下的港龙员工， 嗯， 而且我想这些都有为香港社会的期望咯。 嗯，见到话即系有一个嘅薪金调整啊，又减薪啊等等啦，咁就话国泰话希望目标咧系达到薪酬更加贴近咧生产力同埋提升市场竞争啊。今次嗰个做法，佢希望达到呢一样嘢，你点睇公司呢个目标系咪都系即系冇得拣之下嘅一个决定咧？都 从来呢，其实我哋工会都系反映我哋会员嘅意见，亦都好清楚咁表达俾公司，我哋都愿意共同度过呢个困难嘅时间。但其实佢喺完全冇一个充分嘅沟通，亦都冇充分咨询同事嘅意愿讨论空间之下，佢落咗呢个咁大嘅决定，其实佢对佢自己国泰集团之后的路其实都完全没有透明度可言，咁亦都冇诚信，咁样就算佢而家可以即系得以保存啦，咁之后嘅路我谂都好艰难咯，应该咁讲。 嗯，你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佢哋冇咨询啊，成咁，你哋同即系公司或者管理层倾嗰阵，有冇反建议话你哋愿意减人工或者多啲嘅冇薪假，希望唔使咁大规模裁员？有冇反提出过呢啲嘢嘅？ 我哋一直以嚟工会同埋会员嘅共同愿望都系希望一个不能少。我哋愿意牺牲我哋嘅工资同埋本身自身有嘅员工福利，是换取公司都一个不能少。其实这个愿望公司也都清楚明白，但他们在讨论当中也都没有给一个方向我们再有讨论的空间，只是代表我收到你们的意见了，知道了，就是这样。 嗯， 一个单方面的讨论前提下，那就他自己就做了这个重大的决定。 嗯，今次即系佢都讲到啦，即系每个月咧，其实公司都系消耗成15亿至到20亿嘅现金嘅。咁啊，今次有个咁嘅变动之下咧，可以减咗5亿元。呢、这个你觉得系咪值得咁样做咧？即系有一个咁大规模嘅裁员，而系都相当有5亿元嘅即系开支上面嘅减幅咁。 咁其实佢喺冇同同事有一个真正的讨论，同埋其实亦都冇透明度之下，咁其实我哋都唔知佢有冇尽力去保护同事，或者其实佢由于冇透明度，所以其实佢之后自己嘅诚信啊，咁其实佢都要每个月减5亿，但系佢所承受之下嘅冇透明度，亦都冇誠信，其實我覺得點樣都補償唔翻嘅。 你覺得政府喺今次件事上面需唔需要再有角色咧？其實之前就曾經有個注資啦，但今次大規模裁員就話係即係商業決定咁樣，你覺得政府有冇需要介入咧？其實有， 其實政府有注資啦，亦都有兩個 observer 坐咗入嚟。国泰集团其实某程度上政府对今次的决定也都是有责任的。 嗯， 这个是无法否定的嘛，是吧？ 所以你们期望他应该有没有些事做，定是怎样？你觉得他的责任是什么呢？ 基本上今次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政府就要负责任。其实他注资入来，他只能够救了国泰集团，其实员工冇喺呢件注资入，即系呢件事情入边，其实我哋睇唔到有啲咩帮助咯。咁呢个亦都系咪政府之前注资入嚟期望睇到嘅结果，亦都系咪大众 其實期望睇到呢個結果咧咁樣。 嗯，但呢個會唔會變咗係公司入邊之間內部嘅商業決定？政府又係咪真係要介入到咁深咧？咁如果咁講又合唔合理咧？又 咁，因為政府注資咗，某程度上佢唔能夠完全話冇責任噶嘛。 嗯哼， 係咪？咁注資落嚟嘅錢嘅用處就係冇喺員工方面得到任何嘅幫助，而今次嘅裁員，咁政府嘅責任都存在噶嘛？係咪？ 嗯。對於今次即係算唔算突然啊？即係公司尋日就有個咁嘅公佈啦。咁我見有你哋有啲同事都話甚至連即係講拜拜嘅機會都冇。你自己係咪都覺得比較突然啊？ 咁當然好突然啦。其實尋日真係所有人突然間知道，而亦都突然間即係乜嘢都好似完結曬咁樣。其實。同事真的连一个即是四八大的机会都没有，那会不会是即是一个很不理想的，也都是即令到所有员工是即突然间没了间屋企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同事都视大家为屋企人，其实我们都很团结，我们不嬲都上工都是都很一家人的感觉这样。 嗯， 咁呢个自身港龙嘅团结文化，即系其实公司系知道嘅，咁、但系都喺呢个情况下决定嘅。决定用呢个方法。 头先就话即系冇机会讲拜拜啦，但我唔知道你有冇即系联络到啲同事，知唔知佢哋下一步谂住点咧？或者对于公司而家安排嗰个嘅遣散安排啊，嗰啲有冇啲咩谂法嚟噶？ 其实我哋琴日先啱啱收到即系详细少少嘅即个通知，咁当然啦，其实好多同事都系即系希望最后同大家讲再见，可能通过唔同嘅社交网络做呢个行为。咁当然啦，对于份员工 contract 都会有啲关心嘅，不过我谂琴日大部分都系做 farewell 咯，大家。 嗯嗯。但我意思，譬如實際上，譬如有啲而家遣散啦，譬如有講到遣散費啊，有一個額外嘅一個月嘅補償金啊等等，又話即係俾翻之前嗰啲冇薪假嗰啲嘅人工啊，咁呢個係咪都算係比想象中好啲啦？ 其實，咁呢個無可否定係比勞工法例好啲嘅。咁頭先剛才讲的多一个月薪金，咁其实又因为喺即金钱赔偿方面咧，其实就包括咗一个即每一个人唔同比例，因为每个人入职嘅时间都唔同，所以嗰份 contract 系有唔同嘅。所以呢个一个月只能够大约咯，但系其实有唔同员工，其实由于有份嗰个合约咧，其实都有啲差异嘅咁样。 嗯，其实我想都问一问啦，即系你哋譬如啲同事谂住系转行啊，定系转去第二啲公司啊？有冇初步啲谂法？下一步工会又会点咧？同事又会点咧？咁 当然啦，作为我哋港龙航空嘅工会，咁我哋都会同同事走到最后一步嘅。咁我哋除咗陪伴支持之外，咁亦都睇下我哋嘅会员有啲咩需要。咁一齊去面對，咁暫時我哋都會收集一下會員嘅意見，睇下佢哋想有啲乜嘢，我哋一齊做嘅。咁我哋即係遲啲再睇下大家嘅意見先，所以作最後嘅決定咯。會， 公司有冇話即係第時復甦翻嘅話，優先請翻你哋翻去，譬如國泰集團嘅即係國泰航空啊，或者其他咁樣，有冇咁樣承諾㗎？ 佢冇特别承诺，佢净系话会尽量安排，只能够系咁咯。 咁你哋 佢冇承诺任何嘢，系。 你哋同事有冇谂住点？系咪大部分都谂住转行噶咯？ 其实大家都冇，因为寻日其实嘅气氛都系大家即系讲再见，咁大家都即系对前景咧未，即系其实未有思考。 即係未有時間消化，或者未有時間再再諗咯咁樣。嗯 ，OK， 同阿梁佩韻傾到呢度啊。梁佩韻咧就係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嘅副主席嚟嘅。再請多位嘉賓啊，電話旁邊就有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啊。早晨，李永富。 系早晨，你好，主持。 系啊，咁啊，都想问一下啦。今次呢一个嘅裁员嘅规模咧，有冇影响你哋旗下工会旗下嘅人噶？你哋系咪主要都系一啲地勤人员咁样噶？ 我哋主要系地勤，咁有部分都系空勤嗰边嘅。 嗯， 咁就其实虽然话今次系空勤啦，咁但系十一月嗰个保就业计划已经系完结噶啦。咁其实我哋睇到有。成個港龍嘅品牌冇咗之後咧，咁我哋其中一間嘅膳食公司啊，航空膳食嘅咧，有接近六成嘅生意咧，都係屬於港龍嘅。咁呢度係我哋嚟緊憂慮嘅地方嚟嘅。 即係你哋憂慮嗰一間嘅膳食公司嘅員工係會有機會全部俾人炒曬定點？ 因為佢有六成嘅生意額係由港龍嗰邊提供嘅咁樣，咁同埋仲有啲就係飛機維修啊，同埋呢個清潔都係同港龍有關嘅。 嗯， 咁所以同港龍有關嘅，因為佢成個品牌冇咗啦。 嗯， 咁相對嗰個產業鏈嚟緊嘅膳食啦、清潔啦、維修啦，我哋睇到都會受到影響噶啦。 呢度有冇涉及几多人，或者你哋作为工会有冇即系代佢哋同公司反映担心噶？ 因为琴日先宣布啦，咁我哋就同啲同事倾嘅时候咧，咁佢哋都讲翻就系、是即系我头先所讲啦，佢占咗有成一间航空膳食占咗佢六成生意，咁佢其实佢之前都已经炒咗好多嘅外判。咁同埋放咗好多嘅無薪假，咁所以變咗就係啲員工都憂慮緊嚟緊將會係點樣。 係幾多人啊？呢度係總共你自己估計？ 呢度都有成千幾二千人。 嗯，係咪大部分都係啲比較基層啲或者年資深啊年長啲嘅員工嚟㗎？ 兩人都有。 嗯， 係兩人都有。 嗯。咁佢哋点啊？如果咁样嘅话，即系要喺翻呢一行都唔容易，会即系呢一类同类型嘅公司嘅行头系咪都比较窄一啲啊？ 系噶， 嗯， 因为我哋依家航线嗰方面咧，都系得三间公司， 嗯， 咁而飞机清洁同埋飞机维修都系各三间， 嗯， 咁所以其实依家睇到咧，整体个业务系喺度收缩紧嘅时候咧，咁嚟紧相关嘅产业咧，都会受到影响噶啦。 嗯，有冇听到佢哋话而家系即系个心情，或者听到啊，寻日出咗话港龙成个品牌都冇咗啦？咁佢哋系咪好担心定点啊？你哋接触？ 系，佢哋好担心啊。咁都希望我哋可以尽快同佢哋之间嘅公司联系，睇下佢哋嚟紧将会有啲咩嘅处理方法。 嗯，剛才讲到话你哋工会都有啲地勤嘅人员啦，咁之前就访问咗一啲空勤人员，佢哋有管理层同佢哋倾咗嗰个安排系点啦。地勤人员方面又收咗信未咧？佢哋嚟紧嗰个嘅安排系点咧？系咪嗰啲减薪啊、裁员啊嗰啲安排都清楚噶啦？都 基本上清楚嘅，因为如果佢系under 翻国泰或者港龙嗰啲咧，其实都系喺嗰个计划入边嘅。 即是一樣的，他們那個即是賠償啊或者簽新合約啊那些是不是一樣的？ 是沒錯，是。 這個你又怎麼看呢？即是現在說譬如一些薪酬的安排啊，要簽新合約啊，就算留下低他們都要人工要減啊，這個怎麼看啊？這個 因為始終家庭開支是佔了他們很大部分。 嗯。 那直落嚟，咁佢哋可能供緊樓，或者係啲細路哥翻緊學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影響好大。 嗯、 即係有啲都講啊，冇咗成兩成，咁佢哋都變咗要睇下喺邊方面可

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美国早前因为种族问题爆发多场示威冲突， 事件会点影响特朗普同拜登嘅竞选策略呢？时事评论员梁启智， 拜登希望营造一个形象咧，就系比较有同情心嘅人啦。特朗普做嗰样嘢咧，就要话咧，所有呢啲民主党嘅人咧，系会支持暴力嘅冲突嘅。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2020年10月22日，国泰裁减约8500人，包括5000多名香港员工。 国泰港龙停运，运房局指必须交还航权，不能自行转让。 本港新增8宗新冠病毒个案，7宗输入。国宝之家群组再多1宗确诊。 美国将6家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就讲到咧，国泰一个嘅大规模嘅重组计划啦，咁啊讲到有寻日就宣布啊会削减咧大约8500个职位，咁啊相当于集团嘅职位总数咧大约1/4啦，24%啦。咁啊如果咧系扣咗嗰啲冻结嘅招聘啊或者自然人手流失咧，实际咧都系削减成大约5900个职位，呢个都占咗成集团嘅职位咧系17%嘅。你又点睇咧一个咁大规模嘅一个裁员？欢迎打嚟1872311 嘅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嘉宾同我一齐倾嘅，有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早晨， 早晨， 早晨，谭文豪，点睇今次国泰航空集团有个咁嘅即系裁员啦，大规模裁员嘅安排啊？ 咁我谂都系意料之内啦。之前都好多新闻啊，亦都喺早几日之前传出佢哋系会停运呢一个嘅港龙。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佢個規模你可以話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呢，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但是有個不同之處呢，就是其實香港政府注資了嘛，注資了270多億下去。所以這間航空公司你政府不可以再說是只是一個普通商業機構啊、商業行為啊，又或者是上市公司啊，我們不理他啊。這個不得的，因為你董事局裡面呢，你都有兩個代表坐在董事局裡面做你們的观察员啦，叫做吓，咁所以政府系有四，咁而喺过去咧，政府做咁多嘢，抌咗咁多亿啊落去个市场嗰度，除咗系做一个所谓嘅保就业啦，都喺度讲话希望啲企业唔好裁员，咁亦都鼓励啲企业去申请去保就业，咁点知呢间你大幅大额注资嘅公司，佢就唔申请第二期嘅保就业啊？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当其他企业见到，喂，你有政府幫你都要咁樣裁員嘅時候，會唔會製造個骨牌效應呢，令到其他嘅企業都會咁樣做呢？同埋唔好忘記，佢始終雖然過去冇咩點飛啦，叫做，但係始終有好多周邊嘅其他嘅商業活動其實圍繞住港龍㗎嘛。咁有啲公司會唔會亦都因此而倒閉呢？咁所以我係擔心。 剛才講到咧，政府之前注資咗啦，咁都有你講到啱嘅，有兩名嘅觀察員咧入咗個國泰嗰個董事會，咁但係當時都好強調就話佢哋冇投票權啦，無意長線去持有個股權啦，亦都唔會參與集團嘅日常營運嘅。佢哋似乎就好似好強調呢個係一個短暫嘅決定，咁所以亦都唔想介入太多喺個集團嘅一啲商業決定度。呢個係咪一個原因咧？所以今次就大規模裁員，佢哋都未必有太大嘅介入咁。 但呢一個表面上咁講啫，第一呢一筆錢咧係公帑嚟嘅嚇，咁有咩理由政府動用香港人公帑，甚至乎呢個價錢差唔多買起成國泰咁大嘅喎？如果計翻佢市值嘅話，咁第二，如果國泰再係出現呢個嘅財赤嘅狀況， 香港冇香港全球呢、這個航空業亦都係復甦更加緩慢嘅話，其實過咗幾年，你覺得國泰可以還到錢俾你咩？你覺得佢可以喺市場集資到還翻錢俾你咩？其實唔得嘅喎，可能。咁到期時呢筆帳咁點咧？係當佢壞帳啊？定係又另外一樣嘢就係洗濕咗個頭？你到期時又再借錢俾佢？咁你呢一啲嘢，你做債主啊，你會唔會唔出聲咧？你做債主會唔會唔理啊？唔會噶嘛。咁所以即係唔好推得一乾二淨啦。咁同埋呢一間而家講緊嘅港龍啦，特別係喺香港叫做有幾十年嘅歷史，裏面亦都係培訓咗好多本地嘅航空人才喺裏面，而家一下子就全間公司冇咗喎。咁你香港政府唔覺得係需要做啲嘢去保護佢嘅咩？或者保住佢嘅咩？咁我都講過嘅就係話，你裁員嘅規模如果比起其他地方可能冇咁大，但係我一直都強調，其實你係可以用停薪留職嘅方法嚟去處理㗎嘛。甚至如果你話講財困，其實香港航空過去嗰個財困嘅問題係更加嚴重。咁但係問題佢都係可以用呢一個放無薪假，啊當然係好長嘅無薪假啦等等，去到避免大規模嘅裁員。咁點解你國泰做唔到？唔可以做頭先所講嘅停薪留職啦，甚至乎係等啲人你都可以揾其他工。咁但係問題你停薪留職，當呢一個嘅航空事業復甦嘅時候，咁你係變咗係一個復工嘅狀況，而唔係由頭揾個份工嘅狀況啊嘛。 咁啊講翻啦，而家國泰嘅講法咧就話原本咧就每個月成15-20亿嘅個現金嘅開支啦，咁啊而家裁員就令到佢哋呢個幅度會減咗，咁啊每個月減咗5亿嘅呢啲開支，你預計可以捱到幾耐？會唔會好快又有第二波裁員啊？咁 呢啲完全唔排除啦、你其實每個月10几亿咁樣嚟到蝕嘅話咧，其實係唔能夠持久嘅。嗱，呢個真心話。但係因為政府注資咗270几亿落去咧，其實都預咗佢係捱到2年嘅，點都喺未有財源計劃之前啊。佢係呢筆錢係預咗佢捱到大約2年。咁而家佢裁員啦，叫做每個月慳翻5亿啦，其實佢能夠捱嘅時間係一定長咗嘅。咁你都要好睇嚟緊，即係呢一個嘅旅遊氣泡啦，究竟會做成點咧？同新加坡，咁如果新加坡做得都可以嘅話，咁係咪代表開始開翻其他一啲嘅旅遊熱點啦？特別係同香港好多緊密聯繫嘅地區同埋國家，例如台灣同埋日本即係你開翻嘅話，我相信都好多香港人係會願意去俾額外嘅檢測費用嚟到去搭嘅。咁就好視乎嗰個復甦嗰個速度啦，全部都係。 今次就見到即係其實國泰旗下啦，除咗港龍之外咧，仲有香港快運嘅。不過咧就港龍就最終而家就話係直接成個係停止營運啦。其實點睇兩者之間咧？即係點解會揀係可以話係向港龍開刀咁樣啦？咁但係香港快運就繼續係有得做。你自己點睇長遠嚟講香港快運係咪可以即係完全取代到港龍啊？或者兩個品牌之間本身係咪都有啲競爭？ 其實喺1年前國泰決定買香港快運嘅時候咧，我嗰陣時已經講過噶啦，就其實最尷尬嘅定位咧就係港龍，因為有少少高不成低不就咁啊。就算啲人譬如搭飛機，本來係搭國泰嘅，突然間轉咗去港龍機咧，佢哋感覺上啊，係好似覺得自己單歸咗咁樣嘅。但係咧，佢嘅價錢又唔係平喎。咁你相比起香港快運，唔好忘記佢一間廉航嚟嘅。一間廉航其實係本身好多嘅經營成本已經係同佢嗰個嘅飛得多唔多嚟到一個直接掛鈎嘅啦已經。咁所以其實如果佢飛得唔多，其實佢而家咁樣停咗咧，相對之下佢需要俾嘅員工薪酬咧，前線員工薪酬特別係講緊係機師同埋空中服務員咧，其實係會低好多嘅。因為佢最主要都係睇下佢飛幾多個鐘。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個復筆其實1年前已經係出現咗㗎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咁當然今次係好狠啦，即係係成間公司直接就即係停運，而唔係將呢間公司裏面嘅人慢慢化落去兩間公司，即係國泰同埋呢一個嘅香港快運之上。咁當然而家我哋會遇到一個問題，就係啲航權係點樣啦。其實我哋所講航權咧比較闊啲嘅，營運一班機咧，其實除咗你話你 有冇權可以飛嗰個國家之外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好緊要咧，就係嗰啲嘅parking slot 同埋即係叫起飛降落嘅時刻啊，即係話嗰個機場俾唔俾你去起飛降落，同埋俾個乜嘢嘅時間你做起飛降落。咁呢一部分咧，其實就係屬於航空公司所擁有嘅。只要佢間公司係一個嘅100% 嘅附屬公司咧，其實佢呢啲嘅起飛降落嘅時刻咧，係自己可以調動嘅，亦都係屬於佢嘅資產。咁譬如咁講啦，譬如好似倫敦嘅希斯洛機場咁樣，其實佢嗰、那個起飛降落嗰個時刻係好值錢嘅。啱啱即係早大約半年前啦，如果冇記錯，即係紐西蘭航空咧，佢賣咗一個起飛降落嘅時刻咧，一對啦叫做嚇，咁賣咗$2,700,000。咁所以係可以好值錢嘅。咁所以呢啲咧就其實我哋就係屬於航空公司資產，佢哋應該自己調嚟調去可以。咁但係另外一種咧，就係講緊你去嗰個國家，你有冇權即係個國家啦。咁嗰樣嘢咧就要交翻俾政府。政府又要再重新去安排再派，咁去到時會唔會派翻即係之前港龍嘅一啲嘅航線俾翻香港快運同埋國泰咧？呢個係未知之數嚟嘅，因為大家又要再申請。咁所以你見到佢琴日出嗰、那個國泰嗰聲明咧，都講話即係希望係可以透過國泰同埋香港快運咧嚟到攞得翻大部分嘅港龍嘅航點啊， 講一講先。運房局嗰個講法咧，就話國泰同港龍咧全面停飛之後咧，必須要將個航權咧交還俾特區政府嘅，唔能夠自己轉讓俾其他公司啦。咁啊，政府收翻個航權之後咧，本地嘅航空公司咧係可以向局方去申請去使用嘅。咁我都想問下譚文豪啦，頭先就話即係國泰希望自己即係內部嘅航空公司，即係國泰或者係香港快運可以。即係攞翻嗰個航權啦，咁但係有冇一啲外來嘅競爭嘅咧？會唔會有機會係攞唔翻嘅咧？同埋短時間之內係咪都有一啲嘅航線係冇得做啊？因為港龍停咗嘅時候， 一定會嘅。嗱，第一，因為而家有冇嗰個迫切性係而家要俾翻頭先所講嘅航權佢咧？嗱，其實頭先所講嘅起飛降落嘅時刻同埋呢一個嘅能唔能夠俾佢飛嗰條線嗰樣嘢咧，其實好似一個擺係刀，一擺係叉咁樣。你有刀冇叉咧，鋸唔到扒嘅嚇。咁所以兩樣嘢咧都要一定要有，你先至可以營運嗰個航班嘅。嗱，好啦，咁我先講頭先你講嗰、那個問題，即係佢嗰啲航權會點先啦。嗱，咁有啲國家嘅，譬如佢都係泰國噶，咁嗰度咁佢嗰航權其實而家都未有機係即係叫做大規模嚟到飛翻香港同埋泰國嘅航線啦。咁啲航權係有定先啦，而家係咪先？好啦。咁運房局有冇一個迫切性係要需要而家呢刻去決定交俾邊間航空公司先？佢其實未必有呢個迫切性嘅、哦。咁究竟佢係會而家啊俾翻國泰啊，俾其實得兩個競爭者啫。而家呢一刻呢一秒鐘啊，即係你得係國泰嘅集團同埋香港航空嘅集團啫嘛。咁佢需唔需要而家決定先？ 但好似我咪見話有啲內地航空公司都有興趣想攞翻即係港龍本身嗰個航權啊？ 呢個就做唔到嘅，因為呢一個航權，譬如我頭先所講係香港同埋泰國咁講啦，咁呢個係屬於香港同泰國之間嘅直接嘅deal嚟嘅，咁就唔關大陸事嘅呢件事就。 即係有其他航空公司唔可以參與呢個競爭嘅咩？ 只可以香港本地嘅航空公司、香港本地註冊嘅航空公司參與呢個競爭，咁所以就係話頭先只係其實三間啫嘛，你係國泰、快運同埋呢一個香港航空係可以去申請經營呢條線。咁但係下一個問題就喺我講啦，就係刀同叉嘅問題啦。咁喺泰國本身嗰個嘅起飛降落時刻，究竟佢可唔可以即係人哋機場留唔留俾佢啦？呢、這個就下一個問題啦。因為佢會話：喂，咁你都冇咗個航權，或者你都冇飛過嚟，咁你冇機嘅話，咁你呢一個起飛降落時刻，咁我唔需要留俾你啦，咁我可能俾咗其他人嘅喎。咁呢一個就係有個即係雞同雞蛋嘅少少咁嘅問題嘅而家呢刻。咁但係佢可以，我覺得就係話你嚟緊亦都有一間叫大灣區航空，亦都開始申請緊唔同嘅牌照，亦都預計可能出年可能年中年底啊，咁正式營運。咁如果你話政府去攞住呢一啲嘅航權，去到時先放，或者某一啲佢覺得，喂，你都唔會飛住㗎啦，嗰啲地方，我揸住唔做先啦。咁咧，嗰個嘅新嘅航空公司咧， 可能是會有一些的着數的，因為其中一樣政府是要考慮的嘢呢，就是有冇可以提供一個即係良性競爭嘅環境啊嘛？ 嗯， 咁一間新嘅航空公司，咁你想佢有競爭力噶嘛？定係啊？咁如果唔係佢新嘅航空公司跟住就執咗粒咁嘅，即係賺價嘅啫。 嗯， 咁佢會唔會到期時將呢一啲嘅航權交俾佢咧？嗱，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頭先所講都同差嘅問題啦。咁嗰個嘅起飛降落嘅時刻又點咧？假設就係我有假設性問題啊、嗯。假設係留唔住啦，因為你根本上你唔飛。嗰、那個地方嗰、那個頭先所講個 slot 佢唔留俾你啦，因為你冇機營運嘅時候，咁自不然個機場會收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去申請翻嘅時候咧，咁因為由於唔係淨係你去競爭，即係淨係你香港嚟嘅航空公司話要飛過去噶嘛，可能其他內地啊或者其他地方都想去個機場，而個機場簡直好爆咗，就香港咁樣。其實之前香港係爆曬嘅呢啲咁嘅 slot。嗱好啦，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新嘅航空公司。一個新嘅叫做航點咧，嗰、那個 priority 咧係最高嘅、 嗯 啊，即係如果你係有班即係所謂嘅 schedule flight， 即係話一個正航嘅服務，嗯、即係話每個星期嘅星期幾咁樣去，同埋你一間嘅新嘅航空公司去嗰個國家咧，咁你呢一個咧一定係會係高排序過一間係舊嘅航空公司去一個舊嘅地方嘅，咁佢喺嗰度佢會亦都會著數咗嘅一間新嘅航空公司，咁所以。呢、這個好似乎就係話，第一，運房局會唔會好快將喺港龍上面收翻翻嚟頭先嗰啲嘅每一條航線，去俾即係好快咁攞翻出嚟、嗯，去派翻出嚟，定係佢會等？可能佢即係一半一半哦，有啲就即刻派翻俾你先啦，有啲佢攞住喺手先，咁遲啲先至睇下，真係要復飛翻嗰啲地方嘅時候，佢先至決定派俾邊個，咁都有可能。 好啊，同阿谭文豪倾到呢度。谭文豪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再请一位嘉宾啦，有国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早晨。早晨，孙德贤。 主持你好。 系啊，头先都即系讲到成个国泰今次大规模裁员啦，除咗港龙之外，国泰本身自己都有影响嘅。你哋工会睇到而家嗰个，譬如一啲裁员之后嘅补偿啊，或者一啲就算留得低嗰啲嘅转合约嘅安排，你哋点睇啊？ 先讲裁员之后的补偿啦，咁其实公司讲到是一个丰厚的补偿，咁我哋就唔认为呢一个算是一个丰厚的补偿嚟嘅。咁虽然会员好最在意的都是到底强积金会即系会唔会用强积金嚟对冲，咁其实在呢一方面公司的确是有听到员工有听到会嘅。最後都是只要同事咧簽翻一個回調咁樣啦，咁就可以攞到即係咁個佢哋嘅嗰個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就唔會被對沖嘅。咁但係其他方面嘅賠償，咁係少於我哋本身提出嘅，咁所以就我哋未至於覺得係封口，咁只係即係優於法例同埋唔對沖。咁留低嘅人，佢哋面對新嘅 contract， 其實呢一個位置都係大家好彷徨嘅時候。因為新嘅 contract 其實即係我哋有翻少少時間去望一望個內容嘅時候，我哋都會見到其實一來啦，最簡單最明顯嘅就係本身嗰個底薪同埋嗰個時薪都係有大幅嘅削減，那個百分比是由 14% 去到 36% 都有， 即是你讲的时薪和底薪都是这么多，即都是有个减幅是这么多， 都是有这样的减幅。所以即这个是最明显的改变，还有很多其他细节位啊，也都包括一些福利啊，这样那一些的转变是很大，所以同时是会很彷徨。到底簽定簽好？ 而家有冇幾多同事話決定簽啊？同埋你哋最遲係要幾時要決定噶？ 14日內我哋要做決定嘅。係啦。暫時我哋即係未睇到話有幾多同事會去簽。咁即係暫時未有咁樣嘅數據。 但系见到同事心情点啊？睇到有呢一个安排，留得低会觉得系好彩啊？定系都即系学你话斋好彷徨啊？定系都谂住下一步噶啦？谂住系转工啊？定系点？ 其实大家心情都好沉重。其实喺寻日有好多即使你本日留得 好多你身边认识飞咗好耐，认识咗好耐嘅朋友，佢哋要离开呢间公司，其实你嗰一刻嘅心情，你唔会有精神、有心机再去睇嚟紧你要面对嘅一份新嘅 contract， 所以其实无论系要走定系要留低嘅人，其实寻日都嘅心情都一定系非常之沉重。咁现阶段就系、是我哋即系工会啦，都会仔细睇清楚嗰个条款啦，同埋我哋都会同，其实寻日我哋亦都同咗公司讲，尽量争取将呢一个合约改为一个短期嘅合约，而唔系一个长期嘅合约。 嗯， 咁系啊，呢方面我哋就继续同公司取啦。 佢哋初步反应系点咧？如果谂住做一个短期临时式嘅合约， 其实佢哋开始态度都几即系几硬嘅，系佢哋都表示呢一个系一个，即有少少系表示呢个系最终嘅决定啦。咁但系后嚟佢哋都开始明白了解点解同事会有咁大嘅忧虑，同埋点解同事认为呢一个应该系一个长期嘅合约。咁佢哋都表示，即系公司嘅代表啦，都表示佢哋会翻去同再高层嘅去反映。 好，阿孙德贤啊，我哋因为时间所限，但我想九点之后咧同你再倾多一阵啦，好嘛？转头打俾你啊，咁啊，好，唔该。 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明报报道，国泰航空集团昨日宣布大规模重组计划，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包括裁去大约5300名驻港员工和600名非驻港员工，是本港历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并且即日停止营运有35年历史的国泰港龙航空。重组计划涉及大约22亿元成本，可以令国泰每个月现金净流出减少5亿元。有学者分析，国泰裁员5300人，预料推高失业率0.1%，形容这个是本地市场裁员第一炮，估计航空业相关的支援职系，例如飞机餐、接驳巴士等公司，在12月年结之前或者会有裁员压力，连带主题公园、会展行业、旅行社在保就业计划完结之后亦都可能会裁员。明报报道。 《蘋果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據了解，被裁的基層員工除了獲發一個月代通知金和基本遣散費之外，亦都會補回無薪假薪酬和獲得一筆補償金，補償金是一個月人工，遣散費不會以員工強積金對沖。國泰亦都會提供6個月心理輔導和協助求職計劃，機票優惠會獲得延長。至於逃過一劫的空中服務員，就需要簽訂新合約，新合約將劃一以月薪和額外飛行津貼計算，兩者都會封頂。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第二期保就業計劃補貼僱主9至11月的資薪，其第二輪獲發資助僱主名單出爐，當中牛奶有限公司獲最多補貼，涉及的資助額達到3億9900萬元，承諾受薪僱員超過21000人，其次是百佳超級市場，獲批出1億6100萬元。国泰旗下全资附属的香港华民航空获批412万元，承诺雇员人数是154人。有议员认为保就业计划功力有限，担心11月计划完结之后失业率会急升。东方报道。 明报报道，立法会上个月底通过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包括动用过亿元支援住在广东省的医管局病人，由港大深圳医院提供专科或者普通科门诊复诊服务。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透露，合资格患者只需要按医管局资助水平付费，其余由港府资助。初步推算，平均每名专科门诊患者每次获资助330元人民币。外界关注转移病历牵涉私隐问题，卢重茂表示，港深医院会在获得病人授权之后，向食物及卫生局辖下的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索取病历，指定人员才有权查阅资料。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数字显示，本港在2018年录得超过34000宗癌症新症，按年升2.9%，再创新高。而男女患癌比例将会改写历史，08年两性仍然相差超过1600宗，但是18年男性患者只是较女性多52宗，10年间差距收窄97%，期间乳癌升幅高达76%。星岛报道。 文汇报报道，政府及医院管理局今日开展防疫注射计划，为长者和幼童等合资格人士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指出，由于上年度流感个案大幅减少，相信大部分市民亦都未必有流感抗体，呼吁合资格市民把握机会接种疫苗。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说，国泰削减24%职位，并且放弃港龙品牌，正如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面对严峻困境，在疫情下求全被迫作出痛苦的决定。面对环球航空业停摆，国泰需要大动作开源节流，以便撑过寒冬，长远更加应该积极发展廉航，并且同大湾区加强分工，提升竞争力，保住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地位。《 东方日报》政论话，国泰计划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国泰航空同香港快运瓜分国泰港龙大部分航线。政论话，正如专家指出，国泰港龙取消牌照之后，理应将航权交翻俾政府重新分配，俾所有有意申请嘅本地航空公司提交申请书，而唔系任由国泰将航权左手交右手，继续造成垄断，阻碍本港航空业发展。《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說，政府在今年6月向國泰投資273億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時委派兩名觀察員進入國泰董事局，但是國泰裁員，政府竟然卸責，陳茂波形容是商業決定。觀察員之一的唐家成就強調自己無權投票。社論說，事件突顯政府無能為力，更加讓人擔憂巨額投資最終一無所有。成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國泰的前途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如果問政府有沒有準備再打救言之尚早，日後就要看重組能不能夠帶來新景象，以及管理層的解困決心。社評說，一場世紀疫潮確實令全世界措手不及，企業要及時調整策略，提高生存能力，而香港亦都要設法擺脫當前的困局，尋找新角色、新定位，才能夠在疫後重生。信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较早前咧来回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噶，不过咧啱啱咧喺出反方向去荃湾咧近住明爱医院咧又有交通意外啊，咁啊快线受阻嘅，龙尾已经排队转石山港铁站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快线又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非常之塞啦，影响埋龙翔道去荃湾都塞嘅，排到去转石山。山港铁站繁忙时间，大家咧请稍微忍让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桥头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系大榄隧道啦，去九龙方向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嘅。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咧，东行龙尾就东港中心，反方向。去港岛啦，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彩虹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去荃锦交汇处塞，龙尾接近。 光板田村。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有线电视大厦。咁最后提多次大家啦，呈祥道啊，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快线又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非常之塞啦，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啲人你见过佢十几次都唔会认得佢个样， 有啲名唔知点解你硬系唔会记得嘅。 谭永彪呢一个人就系上述所讲嘅唔起眼冇特别， 但系当你认识佢深啲，你就会俾佢嗰份认真吸引到噶。 听开心日报一定知道有个环节叫开心谜题，谭永彪你好嘢。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0年10月22日，國泰裁減約8500人，包括5000多名香港員工。 國泰港龍停運，運防局指必須交還航權，不能自行轉讓。 本港新增8宗新冠病毒个案，7宗输入，国宝之家群组再多1宗确诊。 美国将6家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过去一个钟头咧，都同大家咧系倾到国泰航空集团寻日一个宣布大规模嘅重组计划啦。咁啊，讲到嗰个幅度咧，就话系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咁啊，相当于集团嘅总数嘅职位咧系24%咁啊，其中咧，国泰港龙航空咧系直情系即日系停止营运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头先咧就同阿国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倾到一半啦，继续同佢倾一倾先。孙德贤，早晨。 早晨。 系，孙德贤早晨。系啊，头先就讲到话即系今次都希望即系管方啦，即系话即系你哋公司咧嗰个嘅减薪啊，系咪叫做减薪，或者即系个新签合约嗰个嘅安排咧，可以系一个短期或者临时安排嚟嘅。你自己就即系希望咁样啦，或者嗰个机会你觉得系会有几大咧？会唔会其实都同公司讲翻，即系未来经济复苏翻嘅时候，系咪可以呢一类安排可以取消翻啊？ 我哋向公司提出嘅时候，我哋都系即系再一次强调，其实同事系即系根据我哋之前做过嘅意见调查，同事系愿意喺啊呢一段时间，大家都意识到讲紧嘅未必系几个月，系一年、2年，呢个系咁长嘅时间，大家都系愿意喺呢段时间入面去同公司系挨过呢一段日子，但系大家冇预计到嘅，其实公司会在这个时候推出一个新合约，变相这个的人工的扣减就是长期，是会影响到同一个同事签了的每一次年、20年，甚至在升迁的时候，将来很劲了，可能会都是对他们的收入一个永久的影响。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是会同，即是我们同公司讲的，就是这个 位置。孙德贤，可能我线路收孙德贤，你那个电话好像收得不是那么好。现在听不到，现在听到可以继续。 听到是我们都公司发了这个减薪的幅度咧，唔应该系一个长期嘅减薪。咁所以 使是时间内公司看得到，大家都会预计到不会有咁快的幅度，都希望可以承诺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去审视一次这个合约。 嗯，可能因为个电话可能嗰个信号收得唔系咁良好咧，可能阿孙德贤要即系大声少少啦，可能。另外咧，我都想最后想问下啦，即系而家就个咁大规模嘅裁员啦，嚟紧系咪都再会同管理层去再倾、再开会，或者要佢哋有啲承诺，就系唔好有第二轮啊，再有下一轮、第三轮裁员，有冇一啲咁嘅谂法噶？ 会，其实工会 keep 即系一直都会继续同公司保持翻个沟通，即系一方面系继续倾呢个新合约嘅安排啦，另一方面亦都系公司其实已经提出咗佢嚟紧留低嘅人都要即系都会需要参与一啲无薪假嘅计划，咁其实嚟紧公司唔系停喺寻日嗰一步。嚟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計劃係需要員工去參與支持，咁所以工會喺呢個位置都要繼續同公司溝通，亦都當然係唔希望會見到有第二、第三波裁員。 嗯，即係始終少咗好多航班啊，即係所謂嘅運力咧就跌咗好多啦。既然生意少咗嘅時候，你自己預期係咪都即係雖然唔希望有第二輪嘅裁員，但係咪都似乎有唔細嘅機會咧？ 暫時好難去揣測喺現階段，始終啱啱就做咗咁大。規模的裁員啦，同埋都要視乎嚟緊新合約嗰個安排會係點樣，所以暫時好難作揣測。 OK， 咁同阿孫德賢傾到呢度啊，多謝曬同阿孫德賢接受我哋嘅訪問。孫德賢咧就係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內務副主席嚟嘅。繼續咧，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國泰航空集團啦呢個咁大規模嘅裁員計劃，你點睇咧？對於即係前景啦，香港航運業前景啦，對於空中服務員咁大規模即係失業啦，叫做有啲咩睇法？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生，请讲。 你好，我觉得呢次国泰咁裁员咧，其实对香港人咧一直即系都几心痛嘅，因为港龙航空咧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嘅一部分。咁咧，我希望啲有良知嘅雇主可以咧手下留情啦，即系尽量希望同呢啲雇员啊共度时间。亦都希望香港人咧，就系、能够共勉之，希望挨过呢个疫情，大家一齐共同努力。 嗯， 多谢。 嗯，你自己点睇？即系寻日见到有咁多人，甚至港龙呢个品牌都系要停止营运嘅时候，你自己过往系咪都又话集体回忆啦？即系你话系咪都同佢个感情比较深厚啲定点？ 当然啦。搭飞机都系即系有阵时系。多數都是港龍的，即係有時啊，國泰都少，因為國泰比較嗰啲機價比較貴啲啦咁樣。咁同埋咧，其實香港人咧都已經捱咗幾段嘅，因為咧我都其中係其中一個這個受害，即係當然啦，我唔係國泰嘅航空服務員， 即係第二啲行業被裁員咁係嘛？ 唔係我喺金融風暴啊，俾裁咗出嚟。跟住咧就係08年，又係咁樣，即係兜兜轉轉，其實都即係都希望啲有良知嘅僱主能夠即係同員工即係共商，即係過到呢個難關啦。咁明白嘅，即係依家個疫情咧，的而且確影響啲經濟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仲有鄭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鄭生。 早晨，早晨。 係，請講。 我想即係講一個意見就係。即系政府既然咁大手笔，270多亿，同埋加个保业保就业计划嘅第一笔嘅拨款，佢都国泰已经攞到近300亿嘅拨款，其实咧呢啲钱全部系公帑嚟嘅，咁嗰个问题就系你嗰个270亿，你系预喺两年里头都可以维持嗰个公司嘅，同埋政府嘅拨款嗰个问题就系话要保留呢、這个所谓。空中航空枢纽呢样嘢，咁既然而家呢个疫情咁情况之下咧， 根本保住呢個航空樞紐，根本就係一個即係虛無縹緲嘅嘢嚟嘅。但我哋點解用咗咁多公帑，就要裁減咁多人呢？我覺得即係成個政策、成個決定啊，佢哋都要向公眾交代翻，佢點解會做咗咁嘅決定？如果唔係咁嘅話咧，我覺得變咗似我哋將我哋咁多嘅公帑係倒落嗰個海裏頭，冇乜分別嘅。 但如果佢話， 我都覺得即係政府要真係要出聲，唔好講話佢冇角色，佢冇。佢唔會影響商業服務商業營運呢啲咁嘅理據。 但如果佢對於間公司嚟講，即係長遠而一個前景，唔知幾時可以復翻飛。而家亦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啦，係成個世界嘅問題。好多人即係好多飛機航空公司都面對呢個情況。咁嘅情況之下，有一個裁員去減低個成本，係咪都合理呢？ 我覺得就係即係全球呢個經濟咁嘅環境係冇辦法冇辦法避免。但如果你当我哋嗰个地方政府觉得话，我哋都可以可能喺用公帑去抢救或者去点样去保留。你用咗钱啊，但你唔用咗钱，即系嗰个即系市场就系真系我一个真系自由经济市场就佢系冇办法就要受淘汰或者要面对呢个咁嘅现实嘅。但俾咗钱。而我哋都期望都一段時間，即係嗰個公司可以保留翻，亦可以保留間公司，亦可以保留你嗰個航權。而家你乜都冇喎，而家變咗你咁嘅樣搞法。 好，唔該曬鄭生。咁啊，仲有林先生，早晨，林生。 系早晨啊，萧立文， 系请讲。 系咁我同意头先嗰位先生嘅讲法嘅，因为佢今次咧200多亿、政府俾咗200多亿国泰，佢都搞成咁。咁即係同倒落鹹水冇乜分別囉。咁同埋我諗國泰都係時候執笠㗎，即係呢間咁嘅垃圾呢，即係你講真你係咪我寧願真係國航能夠 take over 國泰囉。 即係你唔滿意佢一啲決定定係佢嘅服務啊？你頭先咁樣 無論好方方面面佢都做得即係某份報章咧，話佢係恩航咧，其實真係有原因嘅。即係我寧願即係國航能夠取代到國泰啊咁樣，或者機票又可以平啲，跟住人哋人員嘅質素又可以高啲。其實今日國泰搞成咁咧，我真係相信係報應咯。雖然佢真係聲稱係最佳航空公司咧，但係佢。真係方方面面都做得不足。我真係我去咁多次外地呢，我真係冇試過搭國泰囉。 特別對於今次港龍呢，成個品牌冇咗啦，都除咗話間公司之外，都涉及好多員工係冇份工喎。你自己點睇呢個？ 咁勞工處都會幫到佢哋㗎嘛，呢方面我真係覺得唔需要擔心。佢唔做飛機上面捧餐，咁佢或者咪去啲餐廳捧餐，不過而家就個情況會差啲咯。 OK， 多謝李先生啊。咁啊，仲有黃生，我爭取時間聽埋黃生。早晨， 係早晨啊，先生係啊，我退咗休係啊，我唔想講咁多，但我有少少係回應頭先嗰位先生講，佢話國泰金。做到咁咧，係一個報應啦。就我唔想作為一個香港人話，作為一個人能夠講一段咁嘅説話。OK， 呢個我就係回應頭先嗰位先生所講嘅嘢。第二樣嘢咧，我喺呢段時間咧，我退咗休，就唔影響我，但係真係我的感受好深。就個個都講過啦，攞咗200多亿、300亿，佢能夠咁大量去裁員，好無良。第一樣嘢咧，佢要做嘅咧。我只能夠講國泰可以做嘅咧，因為有好多係兩夫婦喺同一間公司做嘅，佢應該咧，如果係有兩夫婦喺裏面做嘅咧，佢就應該只係裁一個先，咁就唔會對一個家庭咧影響咁深遠，雖然都影響好大嘅啦，冇咗一半收入，呢個係我第一個想佢國泰應該可以做嘅。呢份港勞你停辦啦，咁兩夫婦喺港唔做嘅，咁你可以吸納一個去翻國泰。Okay， 第二樣嘢，香港政府咧，即係好明顯，即係當然呢個疫情咧，即係其實係人禍嚟嘅。Okay， 我唔講乜嘢啦。香港政府佢而家應該做嘅咧，就係睇下佢內部可唔可以開啲臨時嘅職位，去吸納呢一班真係五六千

一直有声音要求将优惠扩大到60至64岁的人士。政府曾经解释，如果降低合资格年龄，会大幅增加政府的财政承担额。不过在今年一月，特首林郑月娥公布10个民生措施，当中提到政府决定落实这项建议，而且会在今年上半年完成研究。 这个相当受长者欢迎，或者可以被形容为特区政府其中一个最大的德政的措施，将它延伸到比60到64岁。这些人士很难说现在形容是长者，但我们都是愿意推出的。 直到今年7月，政府都仲话会争取在下个财政年度实施，预计2025年的合资格长者人数会上升，扩大优惠之后，年度开支将会高达70亿元。最近就有消息传出，有行政会议成员认为相关措施无经济效益，政府财政负担不起，所以可能会延迟或者搁置这个计划。有议员就质疑政府违背承诺，要求政府尽快澄清。我是孙泽芳，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 系啦，啱啱听过咧，就系两蚊搭车优惠嘅一啲背景啦。最近就讲话啦，呢一个两蚊搭车优惠嘅计划咧，原本今个月今个年初咧就系宣布咗话啊，系咪可以咧将65岁呢个门槛咧系降低到60岁咧咁？嗱，最近又有啲消息传出咧，就话未必搞得成啊，或者未必系预期咁快做到啊咁。请一位嘉宾同我一齐倾啦，有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你有冇听到话呢个消息啊？即系。去到六十至六十四岁呢个放宽， 报纸都登晒啦，咁啊，全香港都听到啦。咁政府敢唔敢出嚟应咧？而家就睇啦。我谂佢哋试下水温嘅啫。不过讲真咧，呢件事由佢年初一月开始讲到而家咧，其实就系点讲啊？好多波折，但系到而家咧，佢全部啲理据咧系越搞就越歪啊。根本成件事情呢，如果佢一早唔讲就仲好啲，又好似进阳村翻版 ,ok, 话俾又唔俾，唔俾又俾。其实好简单嘅啫。经济效益佢而家讲嘅初呢就话滥用嘅问题。咁跟住呢就话60至65岁呢有50万人。ok, 而家65岁俾人两蚊搭呢已经系滥用得好犀利㗎啦。咁因為今日呢，其實就如果你65歲以上，你可以買張國人八達通啦，但你亦都可以走去買張係人都買到嘅兩蚊嘅嘢。咁只不過兩蚊嗰張嘢呢，每一次過呢就收你兩蚊呢，但就都又有啲聲出嘅，咁就要靠無限嘅執法人員喺度睇住你係咪65歲以上㗎嘛。咁我都同意呢，應該係取消咗呢張卡，直情就全部個人八達通。咁冇濫用，我係唔贊成濫，即係我係好反對濫用嘅。咁所以呢，65歲以上將來應該都係要個人八達通，60至64歲都要個人八達通。 我講返少少。 如果你做咗呢樣嘢嘅話呢，其實佢需要啲時間。咁初呢就推搪我，就話啲時間，因為年初講咗應該今年都做到嘛。咁佢呢就話要啲時間。咁我再去問呢，八達通呢就話個人八達通呢幾時都申請到嘅。OK， 冇问题嘅，我唔使改软件嘅。巴士公司同铁路咧就话要改嗰个闸机，要改个闸机咧，令到个闸机啊读嗰张个人八达通嘅时候咧，可以识得系以前咧就65岁以上收2蚊啊嘛，以下咧就收足啊嘛，而家就要识读到咧60岁以上2蚊，60岁以下收足啊嘛，咁佢需要几个月？咁由年初讲计埋埋几个月？今日而家已經可以落實到㗎啦，咁佢一路羅志光推我呢，就係話要搞好耐啲軟件，咁嗰樣嘢呢我已經篤穿咗佢，篤爆咗佢啦，根本改閘機係幾個月嘅事，OK， 佢3、4月開始做，而家已經落實咗，好啦，咁而家呢又扭扭令令話行會成員話有經濟效益，咁我話俾你聽咩叫經濟效益，今時今日呢大家都知道社會上揾工係好難嘅，香港好多人60岁呢已經唔係優先就業㗎啦，好多都已經即係冇工做啊，退休，咁呢班人呢好多時出嚟做緊 volunteer work 嘅，即係志願工作，我哋都好想啊銀髮一族啊，即係60以上啊 都真係出嚟社會周圍行下，即係都享受下晚年之餘呢，就做下啲即係志願活動啊，即係嗰啲 volunteer work 㗎嘛，係咪？咁、但係嗰啲人就會話我收入已經係零，咁你要我做 volunteer work 又冇錢收，喂，咁你車費啊，政府都應該資助我啊，咁兩蚊都唔係過分啦、啊。我喺街度，我話俾你聽，我呢排都成日都落街嘅，咁主要都係戴口罩啊嗰類啦。俾人問得最多就係俾人追債追最多就呢樣嘢。好啦，咁我而家同你計數啦，佢話冇經濟效益。佢而家咧最新嘅說法咧，就有130万人咧就係65歲以上，咁咧就平均1000蚊一年咧就資助佢哋嘅，即係佢哋嘅車費1000蚊一年啦。OK， 咁咪要資助呢筆數啦。咁所以咧就圍到咧就係13億。60至64歲咧，其實得50万人嘅啫。咁如果你計翻比例，如果83万人係13億咧，50万人咧。應該就是5億，咁我咧就預咗一個 double， 即係話咧，我預60至64歲嘅人咧係搭車比65歲以上嘅人多一倍嘅，合理嘛？因為你62歲以上，我有70、75、80，咁好多已經唔搭噶啦嘛，嗰83万人係咪？咁我如果搭咗一倍啦，搭一倍嘅意思係一年2000蚊啦，咁你2000蚊乘50万咧係10億，即係講緊咧額。外支出是10億一年，而现在支出紧呢就是13，即是由13变23，咁额外是10億嘅啫。咁林郑一月份是明知一定会有额外钱㗎嘛，咁除非佢估计是1000万嘅啫。如果佢估计几億嘅话呢，其实而家你话多咗嘅钱根本同佢原本估计嘅冇乜分别。咁但而家传出嚟呢就话要几十億喎、嗱，呢 啲講法話去到100億啦， 好興啦。 到 底係政府嘅文件喺度呃緊行會成員咧，定點？我都唔知道。咁當然啦，呢啲係傳説啦，傳説可以係錯噶。咁但係最緊要我想問嘅咧，就係如果行會成員有人真係反對一個咁嘅項目，係真係需要今時今日咧係撥多10億一年出嚟嘅啫，就令到呢班人啊可以釋放佢哋一啲嘅自由嘅空間，出到嚟社區走走。而家講嘅係50万人，香港幾時試過10億一年內可以惠及50万人㗎？你話俾我聽，有乜嘢嘢政府做到可以竟然有50万人好想政府幫佢做一樣嘢，而只不過係需要10億一年呢？簡直冇呢咁嘅事。 咁我想補充翻先，政府統計處嗰個數字咧， 十億啦，係咪？ 嗱，60至64歲咧，嗰個嘅人口咧係59万左右嘅。咁但其實咧，即係講到話，如果咧放寬到60歲，就唔係淨係呢批人嘅喎，日後都長遠落去都會有人有一啲人係受惠噶嘛。咁亦都加上人口老化啦，嗰筆錢又係咪淨係計10億咧？啊，田北辰， 我唔係好明。今日65歲以上就係13億，你加埋60以上。OK， 我当你唔系50万，59万多2億。OK， 咁你乘落去，你系13億就变25億一年。咁你随着人口老化，咁当然呢个25億一路路会起啦。系咪？咁但系我哋有经济增长噶，我哋嗰啲保就卖地收入啊，各方面啊，税收又起噶，有通胀啊，系咪？咁一路路呢啲嘢上升啦。咁不嬲都我话人口老化噶。是不是你只是这个那个高龄的津贴啊，将来越来越多人拿，你都要就是要想想库房收入是怎样的，那么那个处理方法我不嬲就说要引进新的税种啦，扩阔我们的税基啦， which is 讲了40年都未有人夠膽做，咁而家最好時候做啦。我抗疫都烧了3000億啦，我而家储备得返7000億、8000億，是不是？那一方面开源嗰度咧就要谂噶啦，一个负责任政府，我冇可能香港长远就系靠卖地去支付我哋咁多嘅开支噶嘛。一定要一个政府唔好再做鸵鸟啊！林郑话佢唔想做鸵鸟嘛，佢唔想做鸵鸟，你又唔好搞修例啦，你不如搞扩阔税基啦，引进多啲税种啦，系咪？咁嗰啲税种孔明就唔一定系普罗大众嘅税种，你可以系即系一啲点讲啊？同资产赚翻嚟嘅钱啊，炒卖啊嗰类咁嘅嘢，你都可以收税噶嘛？系咪？咁有好多方法去引进税种，呢个系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应该做嘅嘢嚟嘅。 咁至於支出呢，我一句說話，五六十萬人只不過需要你十億十二億，佢已經好開心。你話俾我聽有乜嘢項目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你如果話行會成員認為咁樣都係冇經濟效益，邊個講呢句說話呢？簡直係涼薄。呢啲人都不配做行会成员，我话你听。 我见到有行会成员 同我辩论。 我见到行会成员就话咧，即系佢唔支持今次呢个乘车计划啦，长者乘车计划啦。佢话会觉得会大增经常性开支，亦都会导致其他长者更加迫切性嘅项目缺乏资金。 任何行会成员都嚟咁说法，我想佢公开挑战我，我同佢公开喺呢个电台辩论都得。不食人间烟火。我哋而家香港啊，喐唔喐啊？几亿几亿咁一年啊，去咗啦，都唔知做咗啲乜。呢度税务优惠一啲，嗰度优惠一啲，优完都唔知有咩效果嘅。又唔见企业多谢你、啊。 但我想问啦，会唔会即系佢都另外提到一个嘅说法，就系话呢个措施可能会变相津贴咗啲交通运输公司，因为多人搭咗出嚟搭车，政府就要俾翻个差价俾啲运输公司噶嘛？呢、這个系咪都成立啊？呢个说法？ 這個就精彩了，你說如果是這樣就令到有些東西益了運輸公司，那你又要想想運輸公司得益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服務嘛。那如果有任何機構提供了一個服務令到受惠者是市民，你因為要津貼佢，覺得係唔公平，於是乎就剝削埋市民可以享有呢、這個特別嘅服務。咁我有少少就好似點講啊？即係本末倒置喎，我唔明白個邏輯係點喎。 好啊，同阿 就老實講，咁你仲有運輸公司啊，港鐵啊，七成係政府嘅喎。佢派息俾政府每年派幾十億的、哦、咁至少啊有七成啊落翻政府自己嘅袋度啦，大家有冇咁諗噶 ？OK， 我同阿田北辰傾到呢度先啦，咁佢都講到佢對於兩蚊乘車優惠嗰個睇法啦。我哋爭取時間聽一下一啲聽眾有冇對呢個計劃或者呢個消息而家就話、啊、可能冇咁快搞得成喎、哦，咁點睇咧？一陳女士早晨。 喂，早晨，主持，我咧就好同意啊田北辰頭先講嘅嘢啊，因為咧遲啲我。都是就嚟前幾年就六十歲啦，我哋公司就規定六十歲咧就要退休噶啦。咁六十歲你知幾難揾工啦，想再揾工都難。我就諗住去做義工，去醫院咧做義工嘅。但如果你話嗰間醫院好遠嘅，我要我去搭車俾好多錢，我就唔會。如果你話兩蚊都可以接受咯。咁同埋佢如果喺呢度，即係佢其實應該喺其他地方咧就揾啲開支。資源翻嚟，例如咧呢個空置税，點解佢嗰啲可以揾錢嘅佢又唔揾咧？我又覺得其他地方啊，你又唔好呢啲係俾我哋即係長者一個回饋，即係唔好等到65歲啦。咁我嗰幾年點算咧？咁樣咯。 但係而家話即係因為疫情啊嘛，見到嗰個財政狀況，即係睇到庫房都少咗錢啦。咁 疫情啊，佢就唔好嘥咁多錢20億去做其他無謂嘅咩全民檢測又成效又唔大，仲有好多其他。譬如明日大雨嗰啲，想用几多亿啊？嗰啲又系咁猛咁推都唔需要。 OK， 唔该晒陈女士啊！再听多位吴先生啊，早晨吴先生。 系早晨啊，萧生。 系，请讲啊。 系，我想讲咧，就系、是、不食人间烟火咧，应该系阿田少啊。点解咧？我个人咧系63岁噶啦。咁就算60岁、65岁，优惠几多都好啦。情況咧就係、是、太過被呢個長者濫用，因為好多長者咧，佢哋揀嗰啲睡巴上少人嘛，喺區內咧搭一個站兩個站佢就落，變咗市民嘅補貼咧係真係好浪費嘅呢一樣嘢。 你自己觀察到成日都係咁啊？ 任何情況你可以落區睇，你可以叫不食人間煙火嘅田少去嗰啲站頭睇下，跟下啲長者。一个站两个站在区内嘅啫，咁变咗好似瑞巴9.8，佢如果搭区内嗰啲车3.4，变咗我哋补贴多咗，你知唔知啊？ 哦、okay. ， 浪费咗啲公帑啊！ OK， 好啊，唔该晒吴生，讲到嗰个补贴问题啦，因为如果搭瑞巴嗰个价钱都比较贵一啲啦，又即系如果同个2蚊嘅差价咧，那个幅度系比较大啦。再林女士，早晨。 系早晨，我就赞成佢60岁至64岁嗰、那个 搭車優惠嘅、 嗯， 就係兩蚊嘅、 嗯。 因為呢段時間啲長者好難揾工嘅，咁就即係尤其是而家市面咁差咧，真係好難揾工。佢而家有呢個優惠，等啲長者可以咧就係、是、搭車去做義工又好，或者探同啲親友聚會又好，等佢嘅生活豐富啲，就唔使成日困喺度。即係呢個年齡，你又唔係太老，咁佢有能力嘅可以做義工係一種鼓勵嚟嘅，唔使成日。哇！而家啲交通費好貴，咁、我個好贊成補貼即係呢個項目啊。 嗯、 啊，呢、這個若果佢話開支好貴，有人濫用，咁你咪審查好啲咯。 嗯、 啊，好似正話啊，田北辰都提供嗰啲登記嗰啲做法嘅。 嗯 啊咁就會好啲咯，咁唔會咁多人濫用咯。咁、如果你話濫用，咁而家有啲人跳閘都係濫用啦，嗰啲應該係懲罰啦、嗯。 林女士本身有冇受惠啊？這個兩蚊優惠？ 會嘅，會受惠嘅、如果係啊，所以我都贊成嘅。我啲親戚都會有受惠，啲朋友啊。咁、更加鼓勵啲人出嚟係咯，做義工或者朋友可以幫助呢啲經濟啊，樣樣嘢都係會好嘅。你話使錢使多咗好多項目都使多咗啦，咁、你好似議會樓會嗰啲都係冤枉錢嚟嘅。 嗯，好啊，唔該曬林女士，都講到佢自己都有受惠到呢個兩蚊優惠，覺得可以即係譬如濫用嗰啲啦，喺個程序上做好啲啦，就應該要繼續推嘅咁。何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係，請講啊。 係，我想講講咧，琴日咁啱咧，就收到呢個保就業嘅上訴通知咧，就拒絕咗我哋公司嘅申請嘅。 哦。 咁啊，咁啱因為聽到國泰咧裁員啊，咁佢。即係覺得對呢個政府失望嘅係，政府成日幫助一啲咁大機構企業用咁多錢，但係對我哋啲小企業咧，佢 reject 咗我哋保就業嘅原因咧，係話因為我哋遲交咗強積金嘅。咁當然政府佢有個可能佢有個 rule 或者佢 set 咗個 line 就話五月七號前咧就要交曬個強積金先至可以接受申請嘅。咁我哋之前就唔知有呢樣嘢啦。但係咁啱，我哋公司就喺5月6號咧就交翻曬之前強積金。唔係，我想講嘅其實只係話，唔明點解政府用咁多錢去幫啲大企業，但係對我哋啲小企業咧，只係遲咗交強積金。其實因為遲交強積金其實要罰僱主錢嘅。咁、但係咁啱，我哋喺5月6號咧喺個死線之前咧，其實我哋咁啱交咗，係我哋知道有呢個死線啦。但係佢 reject 翻嚟個理由就係話，因為佢唔係計過數嘅日期，而係計即係 transaction 完成咗嘅，喺 Michelle 完成咗 transaction 先至為之合格咁樣。咁只不過我就覺得，即係佢冇睇出我哋，因為我公司其實已經營運咗20年，即係從來都冇拖過即係啲員工嘅量。但係喺強積金嗰度有時真係會遲交，只不過因為即係可能周轉今年真係好困難啦。咁只為咗咁少嘅理由，而我哋上訴，而同事都即係有寫求情信，即係。系啦，去佢哋个审批部门，但系佢哋都话冇著成权，话唔会接受。即系我觉得，只不过想反映一下，即系对呢个政府，我唔明佢哋用钱嗰个方法，佢唔系即系帮一啲普罗大众嘅小市民，或者而系去即系帮一啲咁大嘅企业，佢都可以咁样去裁员法，即系觉得呢个政府好失望 嗰度。OK， 好，唔该晒何先生啊。今日咧千禧年代嘅时间咧都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听朝早咧继续同大家咧喺8点钟见。